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遨游.com。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相声艺术家，也是刚刚当选为北京曲家协会主席的李伟健，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这几天呢，我们都聊的是北京曲协新一届主席团的成员，应该说主席团的成员当中也展现了不同曲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啊。这个新一任的副主席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京韵大鼓名家崇玉杰先生，还有梅花大鼓的青年名家杨飞女士。 崇玉杰和杨飞呢都是北京曲艺团的老演员了。 嗯， 那么特别是崇玉杰老师，他是比我长大10岁，也是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一个优秀代表人物。 嗯， 他的京韵大鼓最难得的是南京韵在中国没有几个能够像他似的。如果说他是第一南京韵，我觉得都不为过。 嗯， 他从他的嗓音啊，他的发音方法，包括他对这门艺术的理解，都炉火纯青。 嗯， 非常到位。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男演员啊，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有他中。什么叫他中呢？就是他到中年的时候会有一次变声， 是 啊，他那个声带会有一次这个生理性的一次变革。这个他中是挺普遍的， 是可能相声演员还相对好一些， 好一些， 嗯， 不明显， 哎， 但是要是这个京韵大鼓演员，他要唱啊， 嗯，而且又是流派讲究 啊， 高亢明亮的， 对，他本身这个流派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嗯， 他又不能失去这个特色， 嗯， 所以要不说一个演员啊，他真是叫天时地利人和，不仅要靠自己的努力，他的声音条件应该说是也很难得的， 嗯， 因此呢，他的不管是传统的作品，还是新作品，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曲艺团，当团长的时候搞过一个叫《卢沟晓月》， 嗯， 他唱的也是特别的好。 嗯， 那个卢沟晓月是把京韵大鼓和一些单弦牌子曲的东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嗯、是有情景有化妆， 哎，有这个穆祥征老师作曲的， 嗯， 特别好， 嗯， 所以他呢就是可以说是传统节目和原创节目通吃， 嗯， 这样的演员就特别难得， 嗯， 那么也特别值得可喜的是，去年他又当选了。中国啊，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这是我们北京第一个啊，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的，嗯， 虽然他在北京曲协当副主席，但是他在中国曲协也是当副主席，可喜可贺。 是的，应该说崇老师也是传承了杨小楼老师和孙淑君两位大师的艺术的衣钵啊。 对， 好，下面我们来听听崇玉杰先生的演唱。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名家崇玉杰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名作《华容道》片段。 难道说这 小小的高曲谋回报不报，此一去我若把曹操放跑，项上的人头当君领教，此一去我若把曹操拿，问军师你有何无对谋交，孔明说你当真若把曹操拿到军中的这颗印，我让与你知道，他二人定下了军中的状告，诸葛亮挥手把令箭抄，我命你把守在花荣道，一起高台把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不必跟某家使上了这一招，从古来定计总怕人家知晓，却为何点火焰惊何间操，你明明婆婆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来来来算我输了，把这项上的人头你快当君领教啊。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京韵大鼓名家崇玉洁演唱的京韵大鼓名作《华容道》。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听一个小的片段，暂时告一段落啊。有时间我们再为大家展播整个段子的内容。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李伟健为您带来的单口段子《男人四十》。 我叫李伟健，今年四十岁。一般听完我说这岁数，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啊。您都四十了，不像啊，看您挺年轻的呀，也就二十多，真的，我像二十多多少的，也就再多二十吧，还是四十。还有一种，怎么着，四十，不止吧，看您那稳当劲儿得够六十了，这都属于不会聊天的。不过我自己呢有体会，人到了四十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你说怎么不一样也说不清楚，你说观念旧了没有啊，微信微博 FaceTime 这软件咱都玩啊，你说身体不行了没有啊，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这腿脚这不是挺利落的吗，可是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你看刚才说的这微信，我怎么有的微信啊，前一段时间买一手机，哎，别人我看人家下载个软件啊什么的特别快，我这半天都不行。后来人跟我说了，李老师您这得越狱，越狱了装东西就方便了，是吗？怎么越狱？不会啊。那天跟我们团演出啊，舞蹈队一女孩，我把这手机给人家了，我说妹妹那什么手机给你，我想那个我想坏了，越狱这俩字怎么都想不起来，脑子断片儿，磨叽半天，我想那个我想出轨。好吧，给我装了一微信。一般我这岁数人就爱感恩，你看人家给我装了这微信，我感谢呀，老想编着法的找点什么茬儿去谢谢人家。上台之前我看那女孩眼皮子上沾块脏东西，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妹妹您这眼皮上真的吗，李老师来您帮我摘一下去啊，就闭上眼睛了，我这老眼昏花，过去又把人沾那双眼皮给接下去了。晚上到了家我这嘴也欠，把这事儿跟我媳妇说了啊，我说你看假如我要是啊不说错话，人家也不会给我装这微信，是吧？假如我要是不多手，人家也不至于造成那么尴尬，是吧？我这说完了， 我媳妇儿说句话把我噎得咯咯咯咯的。假如的事儿多了，假如潘金莲不开窗户能碰见西门庆吗？假如不碰见西门庆他能出轨吗？假如不出轨武松会被逼上梁山吗？啊，不上梁山他能啊擒方腊吗？那大宋江山就可得，知道吗？哎，也就不会有什么靖康之耻啊，金兵入关啊，看见了吗？到那时候啊，那时候中国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你不说假如吗？你看假如潘金莲不开窗户他得少惹多少事儿。你就跟潘金莲一样，你们都属于一个字贱。要不你叫李伟贱。你说我是那贱？ 是 啊，你说装了微信那跟别人也不一样。你就拿我那外甥来说吧，上礼拜六上我们家玩去了，玩到夜里三点没走，住到我那儿了。第二天起来12点了，中午才起床，起来就跟我媳妇儿啥，那儿有那个面膜吗？来来，给我一个，敷上了。我说你一大小伙子，你弄它干嘛呀？敷完这面膜问我说，您那个香水呢？香水呢？拿过来。我说干嘛？有约会啊？没有啊？没有，你喷这么多干嘛呀？这不浪费吗？给谁闻呢？您别着急啊，拿过手机来，周末好无聊，腾发一朋友圈，没多长时间啊，各种回复啊，各种安排，10多条。拿过来，这手机还跟我显摆呢。叔，您看，我跟这女孩约会去行吗？我一看挺好啊，啊，挺甜的，去吧。好，叔，再见啊。走了，背着包。我一看这不错呀、啊，这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也来了。周末好无聊，腾发朋友圈了。20分钟以后，收到7个赞。这就是不一样。人到了40岁了，叫不惑之年，啊，孔子云嘛，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什么叫不惑啊？就是不迷惑，不糊涂了。可是我不行。我到了40，好多事儿我想不明白了。您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这在座的长辈可能也有这体会，我们小时候都有这很多老规矩，倒完茶了那壶嘴搁在桌上不能冲人，老规矩。夹菜的时候啊，不能那筷子在里盘里搅和，这不行。看见长辈一定得称呼您，上人家家做客不能坐人家床。我觉得这些老规矩都很好，我们应该继承，它反映一个人的文明礼貌啊，是不是？现在都不讲究了，想什么样什么样。前几天我限行没开车，中午上完班了啊，在我们那十字路口打车，我们舞蹈队那女孩开着车看着，哟，李老师，怎么没开车啊？哦，限行，来上车我送您。我说不用了，客气什么，上车都是同事。开着没多一会儿到我们家了。您想都到楼底下了，我能不让让吗？我说你看到我们家楼下了，走吧，把车锁上，上啊，上我那儿喝口水。好啊，好，把车停马路边了，跟着我上楼了。到我们家这屋转那屋转，最后一屁股就坐在我们那床上了。我也不好意思轰他呀，我站在边上陪着他聊吧。啊，聊着聊着他也不想起什么来。李老师您别站着呀，来坐呀，坐我边上。坐吧，我也坐床上了。我们俩天南海北的聊，他就夸我这房，哟，李老师这房真好，你看也高，采光也好，是吧？这房质量真不错。我说是，房子是不错，就是地理位置差点，挨着机场，这飞机一起一降特别吵人，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啊？不信待会儿你试试，这飞机降落，我告诉你，吵的人都睡不着觉，是吗？我们俩坐在那儿聊，天南海北的，等这飞机。等着坏了，我媳妇儿也不知道怎么下班啊，那天特别早，一推门看见我们俩坐床上愣了。你们俩在床上干嘛呢？啊，我说那什么，我要说我们俩在这儿等飞机呢，你信吗？打那以后我媳妇儿老怀疑我，一出去就问上哪儿啊，演出去跟谁呀、啊？外地。 要上哪儿等飞机去？ 你说至于吗？ 啊，就说男人四十一枝花，我也不至于见一个爱一个呀，我还是有重点的啊。人到了四十啊，上有老下有小，嘿，而且呢还有一条我想不明白，什么呀？这人摔倒了没人敢扶，怎么了？这过去小时候学那东西都忘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助人为乐呀，我不管别人，我扶，谁摔倒了我都扶。我活四十了不能白活，就说今年夏天吧，啊，8月28号那天，北京的温度40度，多热呀！到了下午2点多钟，地表温度更高。就在崇文门那儿，我过马路，一老大爷也是不小心让一自行车给刮倒了，我没犹豫，咣咣咣我就跑过去了，冲老大爷一伸手。我还没扶呢，老大爷蹭自己站起来了，哎呦，把我给感动的。我说大爷，您这人太好了，您不讹人啊，不给人添麻烦，您自己站起来了，我太佩服您了。老大爷说句话把我逗乐了，我不站起来行吗？这地上烫屁股。谁想得到，我40岁生日那天啊，我女儿跟我说，爸爸祝您生日快乐。我说好好好，快乐快乐。我说今天啊，借着我过生日，我也得说你两句啊。平时啊，你净喜欢那个什么时尚的呀，韩国的、美国的影星啊、歌星啊，其实咱们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你们应该继承啊。你比如说有很多好的诗歌啊、诗词，对吧？大文豪也有很多，就是你必须跟我说说你喜欢哪位大诗人。想半天最后跟我说，那您要非逼我说我喜欢屈原，喜欢他那离骚啊，那倒不是，那其他的诗人吧，那个给死了以后给我们留下好多诗让我们背，挺累的。你看人屈原多好啊，死了以后给我们留下3天假。这不没文化吗？不是屈原投江以后才有的端午节啊，是屈原在端午节那一天跳的江，你这事儿不给他讲明白了行吗？后来我一琢磨，算了，孩子呀，儿女自有儿女福，让他们自己慢慢体会去。我跟我妈聊两句，我说妈，您看我四十了，您是不是跟我说点什么？好啊孩子，你要不嫌妈妈絮叨啊，妈就跟你叨唠叨唠啊。人到了四十了，就别干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儿，干点实际的啊，而且甭贪大，哎，再多的房你也只能睡一间，啊，再好的美食一天你也只能吃3餐，哼哼，人到了40岁啊，与孩子你是榜样，所以得自律；与父母啊你是依靠，所以得担当，不容易啊，这岁数不容易。可谁都是从这岁数里过来的，谁也不可能是大风刮来的，你也不例外，知道吗？啊。哎呀，对于你来说呀，只有健康是属于你的，所以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好好保持你的健康。我妈说的多好啊，我给我妈鞠个躬，我说妈，您说的太好了，40年了，我感谢您对我的40年的养育之恩。我这一鞠躬，我妈还挺客气。哎呦，咱娘俩谁跟谁？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而且我还有事儿求你呢。你有什么事儿求我呀？你看你爸去世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想往前走一步，你看行吗？哎呦，妈，我太乐意了。我一直希望您找一后老伴安度晚年啊，那我就想问问了，您给我找这后爸啊，是老同学呀、老同事还是老街坊啊？别瞎猜了啊，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那么一老头，我觉得他人不错，我就打算后边跟着他过了。您怎么知道他人不错？你夸过他呀？夸过他在哪儿啊？在崇文门呢，今年8月28。哦，您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感情您给我找这后爸就是怕烫屁股那老头啊。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7度。今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预防中暑。午后将有对流云团形成发展，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北台控制，气温高，光照强，气象条件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3到2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提醒您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子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睁眼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伟，寻出孤论八大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再次欢迎相声艺术家，也是新任的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李伟健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 下面呢，我们继续接着介绍这次北京曲协新的一任主席团当中的副主席，就是杨飞。杨飞是当年在天津曲艺团就已经是很有名的青年演员了，是作为人才引进到北京曲艺团的。 嗯，对， 当时您还在团里工作是吧？ 当时我还在团里。 嗯， 他们引进来以后呢，不是直接到团里工作， 哦， 而是先到北戏去进修了一段时间。 哦， 他在进修的时候应该说就是表现很突出。 嗯， 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梅花大鼓，好听，人还得长得漂亮，特别怪，这唱梅花大鼓的女演员都长得不难看。 哎， 杨飞呢，这个气质上啊， 这也很漂亮， 嗯， 很美， 嗯， 因为这个梅花大鼓它行腔就美， 嗯， 要求演员也得美，也得漂亮，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个人才，因为好多漂亮的女演员啊， 嗯， 人家拍电影电视剧去了，嗯，人家不干这个了，是吧？ 嗯嗯， 但是杨飞是非常踏实的一个演员，这么多年始终在为古曲艺术做着很多的贡献， 嗯 啊，包括他也培养年轻的孩子， 嗯， 来学习梅花，学习京韵，学习这个古曲艺术， 嗯， 这个太难得了， 嗯， 因为你想他不挣钱呢， 嗯， 这事儿是吧，完全凭着热情， 嗯， 但是他就是这份热情，就是对曲艺的这种执着，让他能够踏实下来做一些让别人看着是很怎么说呢，干了不少事儿，用了不少功，可能还未必让别人都能知道， 嗯， 可是这样的事儿得有人做呀， 是，嗯， 都去干那些鲜亮的事儿了， 嗯， 光亮的事儿了， 嗯， 这个基础的工作没有人做， 嗯， 恐怕也不利于曲艺的发展， 嗯，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杨飞的演唱，名段《王二姐思夫》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梅花大鼓青年名家杨飞，他也是新一任的北京曲协副主席之一，演唱的梅花大鼓名段王二姐思夫。还有两位新一届的副主席是郝金明老师和蒋慧明老师，您来跟我们说说他们二位的情况。 这个郝金明老师呢，可以说是对北京曲协贡献也很大。我们举办活动啊，都需要场地，也需要一些资金上的支持。那么郝主席呢，应该说是责无旁贷，很多事情也是积极的，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说我们开会的场地啊，搞活动的场地啊，你想哪个活动都需要花钱。是吧？那么他确实是在这方面啊，一个他交际很广，能够免费的给我们提供，再有一个很多新的思想。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相声的小段，传统的小段，完全可以编成是吧？视频的东西啊，又不长，又能够打动人，又能够很好的宣传了这个作品。那么他做出来呢，而且品质还都不错。因此上这是郝主席的他的作用。蒋慧明呢，是这几年给这个给陈永泉先生写的东西啊、包括给王长友先生写的东西，这些理论上的文章，包括他们写书，作为一个年轻人搞理论的，他都尽心尽力，并且呢有很多的新的观点，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开会，他也想把少儿曲艺大赛表演的作品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分析，也可以呢开一些研讨会。那么到底作为新时代这些孩子们，他们表演曲艺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开发，这些他都很细心。作为一个这个女孩子，她很细心。那么而且呢，她的这些思路呢，基本上能够推进我们全年的品牌的活动，包括北京相声节啊，这些呢都可以有理论作为基础。那么我们也其实过去这些方面是一个弱项，那么将来在这些方面的加强，也是友善有益的完善了我们曲协的工作。 好，那么下面我们还是请李伟健老师推荐一段他的作品。 我跟武斌的作品呢还是挺多的，其中有一段叫《老板与员工》。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因为它最后还有一段京剧的唱腔，结合的非常好。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作品。 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我呀就在这个蛋糕房打工，我是一名员工。 现在有些员工真是不好管理，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一大早的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我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喂。 哎， 你在哪里啊？ 哎，老板，我这信号不好，您大点声行吗？ 我是傻子。 哎，我打你的时候为啥？ 你少跟我这装信号不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哟，坏了，我捅娄子了，这我回去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 哎呦 老板 你回来了 啊。我回来了。 你好辛苦了。 那个老板 啊， 您不要收拾我吗？ 啊，是 啊。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那什么，那我跟你请个假。 请假 啊？ 什么原因？ 偏头疼。 哼，要不说你这人没正形呢。连头疼都是偏的。 我这是为咱们公司发展动脑子动的。 哎呦，我劝你少动脑子吧。 为什么呀？ 你那个脑子 啊， 左边是水，右边是面，你一动那就是酱子。 反正我得歇一天了。 什么？你就歇一天？ 我累了， 一天到晚的请假，一年你才上几天班？ 我上的可不少。 哎呦，还不少。 那当然了， 我给你算一算。 可以啊。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